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3节。这一节呢，也只有一句啊，弃法受乐。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他说从这一句开始到见煞加怒啊，都是形式上讲的啊，这个法官判案啊，从刑法上说，可是不守法，接受贿赂，现在已经不只是这些办案的法官啊，他也说得很好，凡是衙役书吏呀，也在其中啊，而不是专职刑官。现在在社会上可以说是许许多多国家地区舞弊贿赂的事情已经是很平常，甚至于社会大众啊，也以为这是正常的啊，不足以为奇了。所谓是有权有势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事虽然如此，所谓聪明人会钻法律的漏洞啊，所以我们也曾经听到人说，法律是为什么人制的？为好人受罚的人制的啊，甚至于说是为这个愚人笨人制的。殊不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凡是故意犯法的人，明知故犯的人，扰乱社会，使人民无所依归，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好啊！啊，在英国里面说，这种心态、行为，天怒人怨。眼前虽然得一点小利，后来的果报不堪设想。可是今天有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有几个人相信有来世？啊，虽然这些事情在科学里面 也有许许多多的证明。连西方外国人都用先进的科技来探测所以灵界的状况。最近这半个世纪来成果也相当卓著啊。多少人看了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信。虽然如是啊，一些作奸犯科之徒还是不知道醒悟，不知道回头，依旧是把眼前的利益看重了啊，没有想到啊，来日的果报啊，这是一个所谓麻木不仁。我们要觉悟，我们要明了。世尊说法，所谓的三转法轮，也就是说，用三种不同方式来教诫众生。第一个叫示转，指示你，提示你，上根立志之人，佛一提示，他就明白，就通达了，就觉悟了。根性次一等的人还不能觉悟啊，佛用明显劝导的方法啊，像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世尊教主当机者的名字啊，叫着名字跟你讲，这是劝转。聪明人不必，不必叫名字。佛说话或者是有一个动作、一个举止，他就明白了。这一次我们在吉隆坡做了两场讲经。头一天我去看现场。我在那个台上一坐，灯光照射的，那个灯太热了，两小时照下来非常辛苦啊，你一上台在那边坐一下，你就晓得，你就感受啊，太热了，那么这个是，一提示，立刻就要知道。就要晓得，人家好不容易那么高的地方装这个灯很辛苦啊，所以阴暗示就应该懂得。第三种教学方法呢，就是坐镇。怎么坐镇呢？那像那个光线，我再讲两个小时，人昏倒下去了。大家才晓得，这个灯太热了，是不是啊？第二天就不能讲了，这作证呢，给你做证明啊。现在这个世间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做正转的事迹，我们看到种种感应。那是做正转的 这一次弘法时间虽然短，只有两天，也有许许多多的瑞相，很多人看见，跟他告诉说放生，看到阿弥陀佛。啊，这个请法见到佛光，啊，许许多多瑞相啊，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的。尤其最殊胜的，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同修往生的瑞相。啊，如果大家在冷静仔细观察，善因善果，恶因恶报，现在报得很快呀。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我们听到了，见到了，要回头啊！回头是岸啊！人生很短，啊，昨天南京那边给我打个电话，啊，南京一中有两位校长要到我们这来访问，啊，星期六到达。其中有一位关校长跟我同班同学，啊，我们在学校里不但同班，我们两个人同坐一个桌子。那一张桌子两个学生坐嘛，那个时候十几岁呀，现在都七十多岁，想到当年就像在昨天一样啊，你说人生有什么意思啊？人生苦短呐。啊，所以他来正好31号晚上到，恐怕他也不能听我讲经。啊，第二天星期天我招待他一天，星期一我就要到香港去了。很好，叫他到念佛堂去念佛。他哪有这种机会呀？啊，到我们这个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到那去念佛去。中一点善根，啊，这个新加坡没有白来，啊，种善因得善果，造作恶业必定有恶报啊，果报太快了，太明显了，啊，所以我常常劝勉我们同学，做好事也要守法，不能说做好事我就可以违法了，违法是一种非常不得已，而且呢是高度智慧，我们要没有智慧，也学菩萨全巧方便，往往后面惹了大祸，啊，所以欲速则不达了，啊，真正有高度智慧，这通权大变，啊，他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问题如何能够化解，啊，他都很清楚很明白，你问题来了之后手忙脚乱，啊，没有能力化解，这是决定错误。一般同学们听说这个事情呢，功德大了，赶快去做，急功好利，心不清净啊， 这种好事，说老实话，不如无私。为什么呢？这种的好事修福，果报是人天有漏福报。你一定会得这个福报的。得福报之后，你想想看，你能不造业吗？我们看眼前这个社会，做大官的、发大财的，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啊。今生他们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他造的是什么业？希特勒前生大善呐，所以才能做国王啊，才能杀几千万人呢，不要偿命啊！凡夫杀一个人就要偿命啊，他杀几千万人不要偿命，你说多大的福报啊！富贵人家天天吃众生肉。吃了将来要还债的呀，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吃他半斤，来生要还他八两，你说怎么得了？还不如贫穷人家粗茶淡饭，少造业呀。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透彻，所以佛教我们修善，上面有一句话，你漏掉了。上面是一句什么话呢？立一切相，修一切善呐，这就对了。这个是菩萨行啊。菩萨的事业，立相修善了。唐朝时候，庞云居士啊，表演给我们看。他那个就是教诫世间人急功好利这一类的人。他为什么去做好事呢？祈求果报。为求得好果报，就多行善事啊，断恶修善呐。那么佛用这个方法来劝大家，是劝世俗人还没有念头脱离轮回的。所以是下下根人呐、眼光短浅了、没有想到脱离轮回。佛教给你这个方法，中上根心，佛一定劝导他。应当觉悟，应当要超越六道，永脱轮回。这是佛的真实慈悲也。庞严居士表演给我们看。他表演的什么呢？好事不如无事。他家里头也相当富有啊，他学佛开悟了，真正明白了，把家里面的金银财宝装在一条大船上， 船划到江中中心，长江中心呢，把那个船砸沉，全部沉到江底了。啊，他什么也没有了。啊，别人看到了，问他了，这庞居士啊，你这些家产都不要了，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啊，救济别人啊？他这留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无事是真正的好事。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李炳南老居士说得好，社会上好人太多了。那我们听了不懂啊，好人多了不是好事，那好，太好了。他后头加了一句话，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好人好事。然后把那个好事的上面画一个圈。啊，画个圈是那破音字。好人是什么？好事啊。啊，每一个人都好事，都抢着就是做好事，麻烦大了。啊，真正的好事，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清净平等慈悲心，你做的事样样都是好事啊，真正的好事。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啊，不慈悲啊，这个不慈悲呀，怎么说呢？喜欢你的人就慈悲，不喜欢人就对他一点慈悲都没有，这个慈悲不是真的啊，这个慈悲不平等的，不清净啊。啊，这个佛家讲这是爱缘慈悲呀。啊，这样做的好事不是真正的好事。我们要懂得佛的真实意义，开经偈上天天念愿解如来真实意，懂得真实意，我们才是佛的好学生，才能够真正依教奉行。佛的教诲诸位同学一定要记住，不是出于佛的意思，如果是出于他的意思，我们跟着他走，被他牵着鼻子走，这个不算好汉啊。啊，那佛也欺负人啊。佛所有的教诲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没有自己的意思。真心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同一个心呢。诸位要知道，真心都是相同的，妄心就不相同了。本性是一样的，习性就不一样。啊，所以佛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教诲。我们顺从佛的教诲，就是顺从自己的真心本性。因此，我们对于佛法才心服口服啊。 原来世尊教一切众生个个顶天立地，所以经论当中也常常赞叹佛菩萨叫无依大人，依是依靠啊，真信没有依靠，妄心妄识有依靠，他要依靠真心，依靠真心，离开了真心，真心决定不可能有妄心妄识，所以一个是有依靠的，没有依靠啊，没有依靠的是真正自己，有依靠就错了。我们在大乘法里面看到，一真法界没有依靠，十法界有依靠，六道有依靠，这些地方我们要多想一想，然后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断恶修善，怎样破迷开悟，多少啊自己会有一个概念呢？常常读经，常常看古大德的著书注解，知道自己怎样去做，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都能够与经中教诲相应，就是与真心自信相应，这个才是真实功德，不至于误会，不至于走错路。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这一段。